福利，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啊。不管是去桂林啊，还是去哪个林啊，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去国外，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可是有的时候呢，有了钱没有闲，有的时候有了闲没有钱啊。什么时候才能够两者达成统一呢？有人说应该是我退休的时候吧，啊，那是一种可能性啊。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您还没到退休的年龄，您已经实现了哈、啊、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怎么才能够实现这种生活方式呢？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那就是我们在职期间创造的财富啊，我们所交的社保已经足够我们来活下半生了。那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有的朋友呢根本就没在乎它啊，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工龄。可是到了真该领退休金的时候，却发现呀，我觉得跟我一起来的怎么他们都比我多呀，我这工龄怎么算怎么不对呀。哎，其实啊，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工龄和您退休能拿多少钱息息相关，当然也和您啊去不去得了桂林啊这个心情啊好不好息息相关。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丁香律师。丁律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丁律师聊这一块啊，在我们节目里已经是聊了一期了啊，那么今天是第二期啊。听完上次节目啊，有听众还真去找丁律师去了啊，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那今天我们就跟大伙来说说啊这个工龄。首先还是要说说工龄的概念啊，什么叫工龄？是我在这干活就算工龄吗？我在这儿当兵啊，我在部队里面，这就算工龄吗？工龄准确的定义它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请丁律师简单来说一下工龄的概念哈、 好，咱们工龄的概念呢，是指职工以工资收入为生活的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一个工作时间。那么这个工龄呢，在我们实行这个当地实行社会保险统筹之前呢，这个咱们是一个叫视同工龄，当时也是参加了工作，但可能还没有开始普及这个社会保险的缴纳。那么这种情况下是视同工龄。另外呢，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咱们的军人的军龄，这个也是可以视同工龄的。那么在92年开始推行这个社会保险缴纳制度以后，那您不仅得给单位提供劳动，您还需要去依法缴纳这个养老保险，这个行为才可以把这个工龄认定为咱们在最后退休的时候统一认定那个工龄的一个标准。 嗯， 对。 好，如果啊您是这几年参加工作的，只要您参加了工作，有劳动合同，单位给您上了这个五险，那么基本上就不用操心这个事儿，是吧？那很多人他操心是因为啊，他的这个工作时间啊跨越了一些年代啊，特别是这个国家实行这个养老保险制度前后 他都在工作，那么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个人原因、单位原因等等种种原因啊，有的时候该算的没算啊，自己以为是的，可是呢恰恰不是啊，所以啊，工龄呢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它跟不同的年代工作以及呢具体做什么工作都有关系啊。那么关于这里面的知识点啊以及怎么计算的问题啊，我们啊在听众朋友的问题当中一一的为大家来解答。上周我们节目也做了一个预告啊，大家如果啊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京城帮帮团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留言。那今天我们就选取部分留言跟大伙来说说啊。有位朋友啊，他提了一个很宏观的问题，他说这工作时间和养老保险都是断断续续的啊，那退休之后这养老金怎么计算呀？工龄又该怎么算呀？我理解啊，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啊，交了一段养老保险，然后呢又没去工作了，那这养老保险呢就停了，那又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交了一段时间的养老保险，他就是这种断断续续的。哎，想问问这个工龄该怎么计算？ 嗯，好，咱们这个朋友也不用担心啊，这个中断呢并不影响咱们养老金未来的一个领取。那么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呢，咱们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养老保险是累计计算的，累计计算满15年，那么咱们就可以按月领取这个基本的养老金。那么如果说您在职工作期间单位依法没有给您缴纳这个社会保养老保险的话呢，咱们看能否补缴，如果说可以补缴的话呢，咱们缴费的年限自然就多了一些，那么咱们个人的这个养老金账户里边金额也就高了一些。咱们在最终计算这个养老金的时候呢，它跟您当地的这个社会的平均工资、您的工龄的一个长短以及您个人的这个账户里边养老金储蓄的余额，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说可行的话呢，建议咱们如果可以补缴的话，咱们尽量的还是要争取补缴一下。 嗯， 对， 就是最后退休啊，它是看您养老保险的累计缴费年限， 对， 可以断没关系， 嗯， 但咱最好不断，是吧？ 对， 但既然断了的话呢，那就加一加有没有15年。 嗯， 如果您都快退休了，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可是养老保险一看才10年， 嗯， 那可能你就领不到这个养老保险金。 这种情况的话， 就退休金是吧？ 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这样，就是目前那个各个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政策，也是可以一次性去补缴的。 您个人交吧， 或者延长，个人要交， 嗯， 或者比如说延长5年，把这个退休年龄往后延长5年，然后这5年期间你得把这个15年得补足。 嗯， 对， 那就是从自己的腰包里掏钱吧。 对对对，是 啊，不能让原来的企业再给你补缴了。 嗯 嗯，另外呢就是。您得看看工作的这些年头企业有没有给您缴啊，这个也很关键，您可能不知道是吧， 没错， 他也没给你交， 嗯， 那这个就啊不为我们所接受。所以啊，两个途径，一个呢是看看企业在您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有没有给您交够啊， 嗯， 有没有给您交，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得算算您现在离退休还有多少年， 对， 已经缴了多少年了，事不宜迟， 嗯， 啊，如果存在很大的这个空档的话呢，赶紧想办法补上啊。 对，是。 嗯，好，那他还说了一个这个退休金养老，退休后养老金怎么算，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算法哈。 对。 嗯，首先我们说这连续工作吧，比如说我现在入职啊，到一个单位从来就没有换过单位，一直是干到退休，这养老金怎么算呀？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最理想的一种模式了哈。 对， 嗯， 这种情况肯定工龄是连续计算的。 嗯， 连续计算，然后咱们的这个养老金呢，它的一个计算方式，它有一个自然的公式。 嗯， 这个公式的话呢，是由这个您退休的时候，这个相应的社会保险下面的一个养老退休科相关的部门会详细的给您做一个计算。 嗯， 这个可能会涉及到您当地的社会的一个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啊， 嗯， 对，您的这个工龄啊，包括一些相应的系数， 嗯， 都有关系。 嗯， 对， 它这个很复杂，而且呢，这个你现在也算不出来。 对， 因为你也 是准确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吧？退休您没说。 对， 而且它这个还和一些其他的因素啊有相关，比如说，社平工资，就社会平均工资， 对 吧？ 对， 包括有一些系数，它是不是还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都不好说，总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算法。 对 啊，只要您相信政府他不会给您算错， 嗯， 就行。 是是 啊，好，再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如果有的人从开始上班到退休这个中间啊断缴了好几回没有工作， 哎，这个跟刚才那个有点像啊。 是。 以后到了退休，这个工龄怎么算呢？那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已经回答了。 嗯。 后面他还有一句话，他说如果生完孩子，再加上照顾孩子，全算上。 嗯。 这好几年都不能工作。 嗯。 这个时候工龄该怎么算呀？ 嗯。 他主要问题是在后边。 对。这个就得看，就是这肯定就是类似于像全职家庭主妇这样啊，咱们女职工如果说是在产假期间的，这个肯定是计算工龄没有问题。 嗯， 但如果说您产假到期了，您也没有再回单位继续上班了，这后面这些年呢，既没有给公司提供劳动，没有去领取相应的工资，也没有缴纳相应社会保险的话，那么在这期间照顾孩子期间，这个工龄肯定是没有办法计算为这个咱们法定意义上的工龄的。 嗯， 对。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怀孕和生孩子期间啊，还是有劳动合同在手的， 对， 那么您不用担心啊，自然给您算上。 嗯， 但如果您休完产假了， 嗯， 没有去公司上班， 对， 公司也没有再继续给您放假， 对， 那么如果这劳动合同解除了，那么后面的工龄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没错。 对，但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上周刚好说过一个朋友的案例。 嗯， 他是生完孩子啊，得了这个产后抑郁了， 嗯， 他就上不了班了，于是呢，他就跟公司告病假， 嗯， 那公司也同意了， 嗯， 给他3个月的病假， 嗯， 但他休了5个月， 啊、 但在此期间，公司并没有给他解除劳动合同，也给他上着保险呢， 嗯， 那么哎，这段时间呢，其实是算工龄的， 算工龄没问题， 哎、算工龄的、啊、 劳动关系存续。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以你跟公司有没有解除劳动合同。 对 啊，为一个这个叫做时间点。 对 啊， 对， 解除了，那么自然而然的话你就不用想有没有工龄了。 是的， 如果没解除、嗯、又是这个带孩子啊怀孕期间的话， 嗯， 那必须要算上哈。 对对对， 嗯， 是。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跟大伙儿说的是这个工龄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在要面临退休目前还在职的这个阶段，是最最应该去算一算自己的工龄、 嗯、 因为您现在还在这个单位，还好说啊，有些人还认识啊、 嗯、 那么有一些事儿，有些资料啊，找起来还方便一点。 对， 等您一旦退休了啊，连大门可能进去都要登记半天，那您想想再去找资料多麻烦。哎，所以说啊，临近退休这几年都应该去看一看啊。来看这位朋友，你能看他就是去年5月份退的休，他说我的社保啊，从1999年6月到2015年4月总共超过了15年。他这是超过了啊。 对。 应该有16年多、 嗯、 啊 ,16 年 10个月了啊。他说超过了15年。那么社保局按照缴费年限计算工龄，养老金啊在去年每月是1934。他说我想问一问啊，我呢在1992年到1999年期间，我们当时的企业算是央企，根据当时的一个市政府的政府令跟我们签了劳动合同。诶，那问问律师，这7年算不算工龄呢？ 嗯，这7年算不算工龄就得看他这7年有没有相应的缴纳这个养老保险了。因为这个朋友们说的这个127号文呢，我理解的应该是咱们北京市国营企业使用农民合同制职工管理办法，当时确实有一个1986年127号文。那么按照后来呢，咱们劳动部啊颁发了一个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的问题的复函，就这个问题有一个答复。 嗯， 也就是在当时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之前，也就是咱们92年之前啊，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它是可以视同工龄没问题。 嗯， 那么在当时实行养老保险统筹以后的临时工期间的连续工龄呢，您不仅得跟单位提供劳动，而且呢需要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也就是说才能计算相应的缴费年限。如果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费的，那么可能就不能计算年限了，也就是无法再计算工龄了。 哦，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因为92年是国家开始实行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嘛。 对， 您如果是92年之前在这个单位上班， 嗯， 可能是临时工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合同工，是吧？ 嗯嗯， 那都是算工龄的。 对，视同。 都视同嘛、 嗯、 是吧？ 嗯。 但他问的问题是92年以后到99年。 嗯。 他们单位是从99年才开始给他交社保的。 对。 那92年到99年呢没给他交。 对。 没给他交，签了合同了。 嗯。 哎，那么 问题刚才您已经说了，没缴保险那就不算工龄。 没错。 但问题他签了合同了还没缴保险。 嗯。 这不是他的错吧？ 对，这肯定是企业的问题。 嗯。 对，没有依法去缴纳这个，因为他毕竟是企业职工，他不是参照于类似于像公务员管理的这种，所以依法还是应当缴纳社会保险的。 嗯。 对。 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如果你签了劳动合同的话， 嗯， 92年啊，那么企业就有义务给你缴社会保险。 对。对， 但现在一看呢，没有啊，因为他是去年5月份才退休的，之前 嗯 也没有算这些，没有查这些。 对， 你看他这个养老金就稍微低一点了，只有1934块钱。 是的，比较低的。 比较低了啊，那他有这7年没算上。 嗯， 如果算上7年的话，我因为不好估啊， 嗯， 那多几百块钱是肯定的。 对，怎么着应该也上2000多了。 嗯，是。 嗯， 那他有什么样的补救的办法吗？ 像他这个去年5月份退休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他还能跟企业协商啊，比如说协商这块的工龄，咱们看能不能补缴上。但是我觉得像这么长时间的工龄都没有去补缴的话，而且现在也已经核定完毕了他的这个养老金标准，再从头去主张这个重新核定的话，我觉得难度可能会非常大了 啊。 看能不能跟企业协商，看能不能有一个补偿啊。 就企业一次性给你补点钱， 对对对， 那种是 吧？能不能有一个补偿啊？ 啊，那这个事儿是你一个人呢，还是说那个时代好几波人啊都有这个问题？那你也可以去了解了解。 是的，是的， 啊，可以跟原来的单位谈一谈。 没错。 所以这就涉及到刚才我的那个提醒啊，就是您在退休前一定要把这些事儿算清楚。退休也得我签字才能退休吧？ 对，肯定 不是说到点了，嗯，走吧， 是需要，就 不能那样。 您的工龄啊，各方面，您本人肯定是要签字。 我要签字 的。 我如果不签呢？ 如果不签的话呢，对于这个工龄，您可以继续往下找，但是不能过了那个社保部门通知的时间节点。 嗯， 不然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未来的一个退休的一个。 所以当时在签的时候，签字的时候， 对，可以保留一个权利， 要把这个算清楚。 对对对， 是不是？ 是 啊，你有异议的话呢，可以跟单位啊， 嗯， 及时的提出来，要不然的话，您看这去年5月退的，现在都快2月份了， 对 啊，这时间就比较长，嗯，啊，比较长， 嗯 嗯，那至于当时这个企业为什么没有跟您交养老保险，又把合同签了， 嗯， 哎，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每家企业会有每家企业不同的情况啊？在那个年代啊， 嗯，这应该是执行这个国家当时的一些政策的问题， 嗯， 执行力度可能不够严格。 其实还有很现实的情况，就是，有的企业经营是比较困难的， 对， 有的企业效益是比较好的， 是的， 所以说他有这个财力来给职工缴啊，在那个年代啊， 嗯， 所以可能也会存在就是差异性的问题。不过也给听众朋友提个醒啊，您也可以去问问，哎，我那几年的这个养老保险到底交没交？比如说现在有人要退休了， 嗯， 他想去查那个年代的养老保险到底有没有给他缴上， 嗯， 他可以到哪些渠道去查询呢？ 他可以去社保部门去查询一下自己的这个社保的一个缴费状况。 社保部门可以往前推那么多年吗？ 咱们可以去查咱们最早的一个社保缴费状况，它会有相应的显示， 嗯， 会有相应的显示。然后呢，如果说要是没有，您在相应的期间之内要是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的话呢，咱们是可以跟当时的单位去追的。 哦， 对， 我在社保局的，人社啊，现在人社局了啊，那这个官网上哈， 嗯， 定制过我的这个养老保险记录啊，电子版的， 嗯， 它不是说像查银行流水那样，马上就给你打出来， 对， 它需要1天的时间， 是， 哎，不过我没查到那么早啊，我那个时候还没工作，92年我还没工作，大家也可以试试看能不能不去这个窗口啊， 嗯， 直接在网上就能够把这个记录查出来，那是最方便不过啊。 对对对， 哎， 没错， 那么查一查这个心里有底了，那么到时候啊，有什么情况你也知道该怎么解决。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工龄的计算。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2点49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谈到这个退休金啊，是很多快退休的或者是即将 或者是退休了几年的朋友啊，特别喜欢聊的话题啊。我发现我们家的这个父母啊，或者是这个他们的同辈的这些朋友啊，以及家里的其他的亲戚啊，每年过年啊都会聊一聊啊，你那个单位发了多少钱啊？哎，我们这发了多少钱？你那涨没涨啊？我们这已经涨了啊，等等啊，你那个什么独生子女费拿到没有啊？大家特别愿意交流这些话题。所以说呢，如果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听到了这样一些实用的信息和知识啊，也不妨啊在大家朋友家人啊同学啊聚会的时候啊普及普及啊普及普及。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当兵的时候啊，给我的入伍通知书是11月1号，我呢是12月12号出发到的部队。一直以来啊，我写履历都是写12月12号，就是他要填各种表格哈，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在什么部队，他都是这么写的。那现在退休了，我不知道我的工龄怎么计算啊。他有两个问题，第一啊就是这个，还有就是第二个，11月和12月有差异吗？特别是对我的养老金来说有影响吗？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朋友，您啊如果要查您的这个工龄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先查一下您的档案，因为那个档案中一般都会有关于您工龄的一个军龄的一个记载啊。军龄正常咱们肯定是要算入工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去您退休的这人社部门呢咨询一下您工龄的一个计算的一个具体情况。您的军龄应当计算入工龄，视同缴费年限。那么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您应该向您所在地的人社部门呢申请这个军龄视同缴费年限的一个确认，同时需要提交如下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在您的这个档案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您的入伍登记表啊、军人登记表啊、包括退役登记表，这些资料的话呢，您可以在您的档案中啊直接要求这个人社部门做相应的一个登记和确认。那么另外的话呢，关于您说的这个时间11月和12月的差异问题啊，咱们您这个时间应该是属于冬季招兵的12月份完成的。一般情况下呢，部队的这个军龄啊，一般它可能会是从您入伍通知书发放的次月起算，也就是说您这个次年的元旦开始计算您的军龄，一般情况下一个月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那么具体的养老金的这个差距，如果一个月差别呢，您可以跟人社部门去核实一下。 对，也不存在那时候一个月底现在一年啊。 对对对，这个差距不会很大， 不存在。所以说在您漫长的这个职业生涯，也包含您的这个军旅生涯当中， 对， 那一个月体现在每个月的退休金里， 是 应该影响比较小啊，微乎其微。 没错， 当然这个也不是就针对您，就是军龄的计算都是以自然年的这个1月1号 对 为计算标准的， 是 吧？好，那么刚才您说他要去查他的这个档案啊，那这个档案要查起来的话，自己要 个人一般是查 提交什么啊？ 个人一般可能查不了档案。档案的话呢，一般查我们实践中有委托律师去查询的。对，之前的话我们也带这个当事人曾经去拿着这个律师的这个函件去查询过相应的档案。对，如果不行的话，你也可以委托一名律师去查询一下，没有问题。 好。 对。 他现在退休的这种档案一般还会存在单位吗？ 不会存在单位了。应该是相应的人社部门在保管。 那是不是原来的退休单位也可以帮您 跟单位去申请的话也是可以的， 在 单位的对人资部门。 是好。不过您在退这个部队里的这个时间有多久他没说，是吧？ 对。 其实如果时间还挺长的话呢，您再算一下自己的这个目前的退休金，也能够算出来他有没有把那个军龄算进去。 对， 是吧？ 对对对， 您可以跟周围的人比较比较。 是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没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例啊，也是跟这个参军后来啊复员接着工作有关系啊。他这个在部队的时间呢是不到五年啊，不到五年。那具体情况是什么呢？我们要进入这一节的歌曲和广告，在下半段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接着来说哈。特别是有些朋友说我这还有特殊工种的工作经历啊，这个是怎么个算工龄法啊，还有人说了我还在这个学习过呀，那在学习的这个阶段算不算工龄啊，还有人问了说我这个待岗内退这些算不算工龄啊，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工龄的计算啊，工龄呢，由于历史原因、政策原因，以及各家单位的实际操作的原因，还有我们个人的原因哈，每个人的情况都存在差异啊，有可能跟您类似的啊，差不多年代进入同一家公司的朋友，在退休的时候啊，拿的钱跟您有很大的不一样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着重聊的话题啊。那么我们也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咨询的问题，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丁香律师啊来解答，从而普及这背后的相关的专业的知识。丁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咱们听众朋友有不少啊是有过军旅生涯的啊。这位朋友他是1978年12月份参军，1983年7月份复员到企业单位，2008年6月份买断工龄。那么他说在单位期间啊，养老保险基本没有断过。他的问题是1983年7月前算工龄吗？也就是说他从部队到企业啊工作，那么企业这段他没有异议啊，都没有异议，直到这个买断工龄都没有异议。他的问题就是说在部队那段时间啊算不算工龄啊，我们先解释这个。 好，1983年7月份之前的应当连续计算为视同工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在上一期提到了，就是您之前视同工龄，但是如果您到这个企业来之后啊，您不能出现这个被辞退或者说自动离职这种情形。 嗯， 因为之前咱们也见过军人因为到企业之后自动离职，最后呢自动离职之前的这个视同工龄全部都清零了。 嗯， 就包括您军旅期间的这个工龄可能也会清零。那么如果没有存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前后累计计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对， 好。 嗯， 他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嗯， 因为他一直都工作到买断工龄嘛。 对对， 哎，所以这种情况就是算的啊。 是， 那么他说到2018年11月份退休， 嗯， 总计多少年工龄啊？ 嗯，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用2018来减一下1978呢？ 嗯，他这个应该是这么计算啊。 嗯， 就是参军期间的工龄，这个咱们肯定是可以视同工龄。参军之后在企业期间的这个工龄的话呢，正常的如果说您要是缴纳了这个社会保险没有断的话，那么这个工龄也是可以连续计算的。那么从2008年6月份之后啊，您是买断工龄，我理解的是这个单位跟您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应该给了一笔经济补偿金啊。 嗯， 那么2008年到2018年这又10年，这10年期间的话看您有没有再就业了。 嗯， 如果说您再就业了，在一个新的单位咱们继续缴着这个养老保险的话，那么这个工龄是可以继续连续计算的。 嗯， 如果您也在这期间也没有再就业，那么也没有再缴纳任何的这个养老保险费的话，那么这个工龄可能咱们就没有办法计算。 嗯， 对，所以需要您详细再自己核一下。 就是您被买断工龄之后到现在啊，这段时间您有没有去工作啊？工作期间单位有没有给您缴这个保险？包括您自己有没有去交保险啊？这些都要自己算上，是不是？ 是的。 哎，那么参军的那个呢？您是78年12月份参的军，刚才丁律师已经说了啊，是从79年1月份开始算，就是79年那一年算，78年那一年不算。 对对对。 啊，这么一直算到83年7月份哈。 对。 那在这个83年7月份，七月前是在部队，七月后是在企业。他工龄能细到月份吗？细到天数吗？ 按月可以计算，对，可以计算到这个当月，没问题。 好， 嗯， 退休金多少？很多朋友都问啊，退休金多少？这个呢没有办法给您算出来。这个刚才丁律师也说了，关系到很多啊，包括您单位给您交了多少年啊，以及呢交了多少钱呢？包括您自己中间有没有自己去缴啊？ 对， 都不太一样啊。好，不过您知道怎么算，这个就是最好的了啊。我们告诉大家方法，不告诉大家答案啊，不是选 A 还是选 C 的问题，而是为什么选 A 和为什么选 C 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有特殊工种，但年数不够，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他这个问题跟下面这个问题啊，我们连在一起吧啊，都是谈特殊工种的啊，先把这个特殊工种说清楚。这位朋友是66年参加工作的。啊、哦，那您参加工作的时间非常早啊，当时是高温特殊工种。他说当时呢是一年按15个月算，我一共在高温车间干了20多年，到退休就按提前5年退，哎，他就等于1年多3个月嘛， 对， 那么20乘以3呢就是60嘛，60个月，意思就是你可以提前5年退休， 对 啊， 对， 是这个意思，哎，但是呢关于每年加3个月的工龄就不算了。他说不太合理，合不合理啊？他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说工龄跟提前退休他认为是两个概念。你可以让我提前退休，但是我的工龄得按这个15个月算。 对。 啊，得算到什么呢？就算到比如说20乘以15，啊，再除以12是多少年，他应该是这么算，而不是说呢提前5年，你让我不干活了，我工龄也就少5年，是这个意思。 是的。 您怎么理解啊？ 好，咱们先从那个咱们上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开始说啊，就是特殊工种的这个年限不够怎么办。因为特殊工种呢，它是首先需要单位在劳动部门报备，而且的话如果享受提前退休待遇啊，咱们这个特殊工种男是年满55，女呢是年满45，她是需要符合在特殊工种的岗位一定要工作满一定年限的要求。而设有这个特殊工种的企业呢，每年要向这个劳动保障部门报送这个特殊工种的名录、实际用工的人数和特殊工种岗位的人员名册，这些具体的一些细节。那么按特殊工种这个退休的这个职工啊，从事比如说您是从事高空啊或者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的，必须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累计要满10年。那么如果说您从事的是井下和高温工作的，必须在这个岗位也要累计满9年。从事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工种呢，也必须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累计满8年。那么这个朋友，您说您有特殊工种，但是相应的年限不够， 这是第一位啊，第一位。 对，第一个问题。那么按照咱们国家目前的退休政策，是严格限制特殊工种的一个退休年龄的一个要求。那么您这种情况如果年限不够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提前特殊工种待遇的，退休待遇是没有办法享受的。 那就是再接着工作。 对，只能接着工作。 法定的。 法定退休年龄。 那比如说他在从事特殊工种的这个时间哈、就比那个规定的时间少那么一年或几个月。 那也不行。 也不行。那也得干到。 对， 法定年限， 没错。 好， 嗯， 那你看第二个啊，他符合了嘛？他干了20多年啊。 对对， 那你甭管哪个工种都符合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 那么他提前退休了，就提前退休没问题，但是他说，那我们这工龄该怎么算呢？ 这是个工龄折算的问题啊。这个朋友提的问题其实是对的， 因为对于特殊工种的话，一方面呢，国家是给了这个特殊工种的职工可以提前退休的这个待遇，减少他的一个伤害的一个发生。 嗯。 另外一个呢，特殊工种的这个时间确实可以折算相对更长一点的工龄。那么就这一块呢，这个劳动部呢也出了相关的这个文件。你比如说，咱们2000年有一个143号文，就是关于职工从事特殊工种的工作年限折算工龄问题的一个函。 嗯。 对于高温作业的话，每增加一年工龄，那么视同工龄可以再增加3个月， 就是 也就是说12年，咱们折算为15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折算以后增加的视同工龄最长不得超过5年。 嗯， 也就是说，如果超过5年的话，那只能以5年封顶来计算。 他正好15年。 对对，是的。 啊， 所以说 干了20多年嘛。 没错， 啊、 干了20多年。 啊， 所以如果说退休的时候呢，社保部门给的这个视同工龄啊，他要不给您算，你得看他是不是超过5年了。如果超过5年了，人家按5年封顶没有问题。但如果说要是没有超过5年，那么该给您计算的没给您算上，那么这种情况您不服的话，是可以向上一级的这个社保部门申请这个行政复议，要求去补齐这个工龄的。 对， 嗯， 就是说您现在自己算算是不是？ 嗯， 他的原话是关于每年加3个月的工龄就不算了。 对， 那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根本就没有算上这多出的3个月，直接是啊工作年头乘以12个月， 对 啊，我们是这么理解。嗯，那您就可以再去反映一下情况。 是的，是的。 哎， 嗯， 因为他没有具体说到是哪年退的休嘛，所以我们没办法帮您算出工龄来。 没错 啊，如果您要是说哪年退的休，我们就可以给您算了啊。 对 啊，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过，刚才丁律师已经把方法告诉您了啊，就是如果从事高温特殊工这个特殊工种， 嗯， 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了， 嗯。 你可以提前退休，这第一点。 嗯， 第二呢，你的工龄是可以比实际的工作时间要多一点的。 对， 至于多多少， 嗯， 5年为限。 对， 啊，5年为限。 对， 嗯，好。那结合这个哈，啊，还有一位朋友也提到了这个特殊工种，他说我过去做过制冷工， 嗯， 这算特殊工种吗？干多少年能提前退休啊？ 嗯，制冷工呢也是属于这个低温的这种作业啊。这种作业的话呢，正常的也是属于这个提前退休的范围，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必须，单位必须得给他在相应的劳动部门报备。 嗯。 啊，如果没有报备的话呢，导致他不能按照这个提前退休待遇来享受特殊工种待遇的话，肯定也是没有办法退的。那么对于这种就是从事这个特冷工种的这种类别的话呢，一般情况下累计工作也需要至少要满8年。 嗯。 对。 好，他是说过去做过， 嗯， 就是说不是一直在做。 对， 哎，那您自己要了解一下单位有没有跟您把这个情况报上去啊？ 对对， 他这个是每年都要报备一次吗？ 是需要报备，因为可能每年都在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啊， 嗯， 好，那您得算一算啊，算一算。嗯，好，嗯，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是82年高中毕业，考进了护校，这算是中专， 嗯， 非常不错，在当时啊。 对。 那么85年参加工作，读了3年。 嗯， 但问题是在护校读中专的时间算工龄吗？ 嗯，这种情况呢肯定是不能算作工龄的，因为工龄能不能算作工龄，首先得看他是不是一个国家职工的身份。 嗯， 我看咱们这个朋友解释啊，应该是85年才正式参加工作，在这之前可能就是一个学生身份。 嗯， 高中毕业以后考入学校，那您仍然可能还是不是属于国家职工这么一个身份。 嗯， 那么在1979年8月4号的时候呢，咱们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了一个文儿，就是考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国家职工，在校学习期间一律不计算工龄。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国家职工这种前提，之前是国家职工，考入了这个高等学校的学习期间，它尚且不能算工龄。如果您不是国家职工，您只是一个在校生的话，那么您的这个在校工作的时间肯定更是无法算作工龄了。 嗯， 对， 好， 嗯， 那我们引申一下啊，就比如说我还在职呢， 嗯， 就读了个书， 对， 我脱产的， 嗯， 这算不算呀？ 脱产的话，如果劳动关系存续， 嗯， 啊，比如说单位是以培训的方式，也是给您继续再发着工资， 嗯， 对吧？咱们正常缴的社保，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算作工龄的。 那如果您辞了职了， 嗯， 去读，那就不算了哈。 不算了，对。 对，这劳动关系其实是一个判断我们计算工龄啊，的一个重要依据，再加上这个保险的问题哈。 对对对对。 嗯，是。嗯，同样呢，就是说 这个可以引申一下啊，就是你求学之后再工作， 嗯， 那么你的工龄是不会算上求学的那个时间段的， 对， 是吧？ 对。 那么你工作再去求学， 嗯 啊，这个得一事一议， 对对， 啊，如果你是脱产的或半脱产的， 嗯， 你跟单位还存在这个劳动关系的， 嗯， 那得算上，是吧？ 得算上。 但如果您是辞职了， 嗯 啊，那么这个就不算啊，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朋友的问题，其实偶尔我们也能听到，什么呢？就是身份证号和档案记载的不一样， 嗯。 身份证日期比档案日期大就是说打比方啊，打个比方我们比较好理解， 嗯， 他是5月1号出生的， 嗯， 是吧？可是档案记载他的这个生日呢是6月1号，这5跟6啊， 嗯， 有的时候挺像， 嗯， 那怎么办呢？他退休怎么处理啊？算哪天啊？嗯， 退休的时候啊，如果说咱们的身份证的这个登记日期呢和咱们档案里边最初的入职登记表上那个时间不一致的话，咱们肯定得以档案的这个记载时间为准，就肯定以您说后面那个6月1号那个时间为准，不能以身份证的上的那个准确的那个数据，哦，所以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有相关规定的 啊，哦， 对，咱们在上一期这个讲到也讲到， 上期也有位朋友 对对对 提了 这样的问题 啊， 二者如果不一致肯定是以档案的记载为准，对。 好， 嗯， 那么我们就是说说这个退休的时间点吧， 嗯， 啊，以档案为准是吧？ 对， 或者说呢，我们档案和身份证是一致的话， 嗯， 那是要具体到那一天还是那一个月呢？ 月， 月啊，比如说我们不说一号了啊， 嗯， 我们说15号， 嗯， 啊，5月15号出生的， 对， 那是干到5月15号退，还是干到4月30号退？ 嗯， 还是干到5月31号退？ 正常的肯定是干到这个五月份，您可以到5月这个15号这一天， 嗯， 跟单位协商，哎，我这个想届满这个退休年龄了，是吧？ 嗯， 我跟单位之间可以劳动关系正常的就终止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您在单位继续干着，它就自动转为一个劳务关系了， 嗯。 那么可能这个月公司给您正常的发的工资，但是享受这个养老金的待遇得到下一个月的月初才可以。 嗯，对 对， 有些单位他为了这个人员的衔接、工作的顺利交接啊， 嗯， 他也不会卡得那么死， 对，不一定。 特别是你这个岗位还比较重要的话， 是的 啊，那可能你5月15号就生日了， 嗯， 他会给你干到年终啊，或者是年底， 对，有可能 都有可能，或者跟这个项目啊， 嗯， 跟这个事情的进度走，啊， 对对对， 那时候再单独付你一点这个劳务费， 劳务费没错， 嗯，是的， 嗯， 是这个情况啊，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咱们档案有的时候。很多资料也是自己填的啊， 嗯， 要细致一些，别出错。 对， 如果是别人填的啊，他也会给您复核一下。有的时候啊，一定要稍微仔细的看一看啊。 嗯，对， 因为这种问题还不是一次两次啊，时不常的就会有这样的身份证的信息或户口本的信息和哪不一致的问题。 嗯 嗯，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这情况呢稍微复杂了一些啊， 嗯， 我们捋了捋啊，跟大伙来说一说。 嗯。 他是19年退休，也就是明年退休， 嗯， 属于个人委托存档人员， 嗯 啊，个人委托存档人员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是没有这个雇佣方的， 他的这个档案，他的档案可能是由自己去委托其他的这个单位代为保存。正常情况下呢，如果在单位上班的话，正常档案可能是由公司保存， 嗯， 或者公司委托第三方这个直接来保管。 对， 所以这个朋友他的情况呢具体得了解一下，因为他说的不是很清楚。 对 啊， 那我们按照目前的这种情况， 嗯， 比较常见的情况来分析呢，就是说， 嗯， 您在退休前可能都没有一个工作啊，啊，您个人存档啊， 嗯， 后面他的情况是这样的啊，2011年12月份自己补缴了应该缴费的空白期， 嗯， 总共补缴了5年4个月， 嗯， 就2011年往前推啊， 嗯， 他自己补了5年4个月， 嗯， 他问，那么这么一来的话，补缴的年份是不是就应该算作工龄了？ 嗯，如果这个相应的5年4个月这个年份，如果补入了咱们这个社保的这个个人养老保险的这个账户啊， 正常情况下肯定是算作工龄没有问题， 嗯， 不然的话可能都没有办法补进去， 嗯啊。其实这段时间呢，您个人补缴， 嗯， 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工作单位的话， 嗯， 您是补的社保， 嗯， 那只不过呢，它是给您在养老金的这个问题上面啊， 嗯， 给您算上了时间， 嗯 嗯， 对， 并不是说那段时间您就有工作关系。 对，也有可能是在这期间有工作关系，但是单位不同意补了，或者比如说单位没有了， 自己交了。 对，这种情况下自己缴的， 好， 也有这个可能。 嗯，那么他说，还需要去原先的相应部门开证明吗？这其中有些单位都没有了。 嗯， 哎，这么一说来，我们就可以清晰了，就是说他个人补缴了那一些钱。 嗯， 那么有些是他有工作单位的。 嗯。 但是那些单位没有了， 嗯 嗯，我们可以理解是，要么是那个时候单位没给你交， 对， 单位没有了， 对， 要么是单位交了，你自己那一部分没交， 对对对， 啊，你自己补缴了， 是 啊，总之是这些情况啊、 嗯。 他的问题就是我补缴了，要不要还去开个证明？我觉得不用了吧，你都缴上了。 这个一般 社保部门有证明吧？ 一般情况下要看社保部门的要求。 嗯， 社保部门在退休的时候，有时候会看他的一个个人档案。 嗯， 就是说你的档案的这记载跟你申报的工龄是不是相对来说是一致的？ 嗯， 如果说有的时候发现不一致的情况呢，可能档案又有缺失啊。你比如说这个当时单位把一些正常的一些手续该放的没有放的档案，导致他比如说其中有一段工龄没有办法认定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社保部门要求必须得补，咱们看能不能找一下这个，比如这个单位已经没有了，他的上级单位，他的这个分管部门，看能不能相应的再补一些相应的材料。 啊， 对， 他自己已经把钱交上了， 嗯， 交钱的时候，难道社保部门就不该仔细看看吗？ 对，交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凭证，是一个很重要的凭证， 嗯， 这具体的还是得看这个社保部门的这个认定为准， 嗯， 需不需要？对， 好， 嗯， 他2011年。12月份自己补缴了那么多啊，其实我估计啊，他也是算了算， 嗯， 就是当年补了5年4个月，那么2011年到2019年，他肯定每年都会自己缴， 对 啊，那么在更早以前，他是不是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保险记录， 嗯， 啊，这加起来是不是够15年？ 对， 嗯，这个很关键啊， 是的， 别到时候您缴了这么多，最后一看还不够，那就麻烦了， 对。 这是这位朋友的情况啊，他这个情况就是稍微特殊一些哈。 嗯 嗯，听众朋友知道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工龄的话题啊，发了很多的问题来哈，啊，有些朋友呢看就是还不是很熟悉啊，有些朋友呢他们提的问题呢就是比较的专业啊，就是说得很清楚啊，没关系，以后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算啊，来跟大家来算工龄。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带岗的工龄算不算？ 嗯， 还有那位朋友说内退期间算工龄吗？这都比较简单啊。 对， 我们首先来说待岗。 嗯， 待岗的概念是什么呀？ 待岗呢，一般情况下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比如说单位的这个生产任务不足啊，对吧？这种情况下的话，没有办法给这个员工充足的工作量，而导致员工没有工作，在此期间的话呢， 嗯， 公司比如说发一个最低的一个生活费，但是双方劳动关系还继续保存。继续保留，那么社会保险正常的缴纳， 嗯，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待岗肯定是属于算作工龄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的待岗，就是说，比如说停薪留职，比如咱们早期这个有大量的这个职工下海了，创业了，那么跟单位之间处于一种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待岗状态，就停薪留职状态，但其实他们的劳动关系事实上可能是已经解除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的停薪留职的话，他就不能算作工龄， 嗯， 所以得看是本职工本人意愿还是相对来说被动意愿的。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关于内退的话呢，正常的肯定也是劳动关系继续存续，然后呢这个社会保险继续缴纳，这种情况的话呢，工龄也是连续计算的。 嗯，内退实际上是您跟单位达成的一种协议， 对， 不用去了是吧，但是单位还给您上着保险呢， 对，保留劳动关系。 哎， 嗯， 是这位朋友他说，我是93年来的北京，一直没有上保险，2015年单位才给我上了保险，我的工龄怎么算？ 嗯， 哎呀，那这个问题确实很麻烦，是吧？ 对对， 93年到15年这十来年啊， 嗯， 十来年您当时没有这个意识啊，而且你现在能追溯吗？这个时间是不是 将近20年了？ 没法追溯了呀。 对， 过了这个 追溯的时效了吧？ 他现在得看跟这个单位是不是劳动关系还在存续。 是，当然如果一家单位还好说，是吧？ 对，如果说中间已经折算了，换了很家单位，很多家单位的话，很多单位甚至都找不到了，这种情况肯定就很麻烦了。 是， 如果始终在一家单位的话呢，可以跟单位协商，看能不能把之前的这个社保往前能补多少，补多少。 对 对。不然这可能也面临他无法退休的话，或者退休以后工龄不足，这个养老金损失有可能单位要赔偿的。 嗯 嗯，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一家单位。 对 啊，那这个时候呢，我提醒您还要做好一些取证的工作啊。 对， 协商加取证。 对， 如果是这期间去了很多单位，那太遗憾了啊。 嗯，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想说一下我爱人的工龄问题。 嗯， 他在参加工作以前啊，有两年的临时工。”但单位把他们的材料弄丢了。 嗯， 前两月有一位退了，就没给算这两年的工龄。 嗯， 啊，今年八月份呢，我爱人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嗯， 可是做临时工的那个记录单位已经没有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就是这个其实是谈到刚才您谈到那个问题嘛，就92年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前， 对， 你要是算临时工什么的，那都算工龄的，可是没有材料证明了。 对 啊，没有材料证明，人证可不可以、啊？ 人证可能相对来说还是会弱一点，会弱一点。嗯， 所以你看，他就有同事没有拿到嘛， 对， 所以他爱人要退了，也很担心这个问题。 是的， 嗯， 可以的话呢，尽量还是搜集一下当时，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工资支付凭证啊，然后有没有就是单位，比如说代为委托处理什么事情，一些授权委托书啊，这些如果能找出这些证据来的话，看能不能尽量的把这个工龄给补上。 嗯， 但是如果时间年头太久了的话，我觉得这块可能还是有一些困难。 嗯， 还是跟举证有关系。对 啊，这个证明材料有的时候找起来啊，不亚于自己我感觉哈、啊，不亚于在做一个情报搜集的工作。 对对对， 是不是？ 是， 可能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有一些证明你在那段时间确实工作了啊。 对、嗯， 多打听打听， 嗯， 多问一问啊。特别是那时候您跟某些机构啊有没有一些合作，是吧、 嗯、 那些机构有没有间接的保留着， 嗯， 啊，您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去代表单位去工作的记录、啊、 是的 是的、 嗯、 好了，那今天的职场帮佣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啊。每年都会有不少的朋友退休啊，每年呢也有很多的人入职，那关于工作退休的话题也是一个老生常谈、常谈常新的话题，欢迎大家呢以后持续锁定 FM107.3 收听职场帮佣团。再次谢谢丁香律师，谢谢。 谢谢主持人。 嗯。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见。 忧郁的一片天，飘着纷飞的雪，这一红一豆的温泉，竟是我孤单的思念。飘零的一片叶，就像你我的终结，这一红一豆的温泉，盛满温暖的从前。你的手曾经拥着我的肩，呢喃着爱我直到永远，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